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2日，西九法院两案被告对调身份，涉毒品案男子逃去。 市民接听加852开守境外来电，将有防诈骗提示。 同乐居虐儿案25岁女被告判囚4个月10个星期。 缅甸政府军被指空袭反对派活动现场，造成约100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8，4月1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西九龙裁判法院咧喺前日咧就发生啦，多宗嘅多个报道咧都系形容为被告被调包嘅一个嘅越押嘅案件。咁其中就话一名咧系被控贩毒嘅被告咧喺临时囚禁室咧等候呢个还押嘅期间咧，系涉嫌提出以20,000元嘅报酬咧，同另一名系涉及家暴啦获准保释嘅男人咧系交换一个嘅身份识别嘅手带。咁最终呢一位被控贩毒嘅被告咧系成功系离开法院啦，而家系正被警方通缉嘅咁。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涉嫌咧系误导警务人员咧系被拘捕嘅呢一位涉及家暴嘅男士。咁警方就话咧系就住处理一啲羁留者有既定嘅程序指引，亦都会检讨每一宗咧系从合法羁押逃脱嘅案件，以防咧系再次发生呢啲事件嘅咁。嗱，就住呢个情况，我想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究竟喺过程之中可能有啲乜嘢嘅漏洞啦，或者有啲乜嘢嘅问题可能系改善啦，系以防止或者杜绝咧再次发生呢啲事件嘅。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大律师容海恩。早晨。 早晨， 容海恩。不如想讲解下，就系由提堂去到获准保释啦。咁其实中间嗰个程序，你自己睇到今次嘅事件，有可能有机会系一啲出错嘅位喺边度咧？ 嗱，而家佢就即系嗱呢个调包咧，其实我哋未系好清楚佢究竟系几时调包。嗱，譬如一个被告人咧，响警方嘅羁留室，由警方羁留室下边送上去法院。嘅羈留室，即係法院嗰層嘅羈留室，再等候佢行出嚟咧。嗱，嗰度嗱，當佢嗰陣時仲係一個唔知佢調包咗未噶嘛？佢可以係後期先調包嘅，即係如果係後期調包咧，就係佢幾佢放出嚟法院嗰個程序啦。咁如果佢之前已經傾咗調包咧，咁亦都係喺之前已經有機會調包咗，亦都係有機會已經嗰度嗰出庭嗰個未必係佢嚟噶啦，可能。陳文已經變咗阿 B 嘅啦，咁樣。咁所以點樣？其實我覺得成個程序咧，係點樣可以保證到全個過程，即係包括佢由一個羈留室，因為呢、這個佢呢一班被告人咧係響假期嗰陣時犯案，咁所以佢哋係冇警方冇俾保釋俾佢哋嘅。咁成個過程就係佢哋由警方冇俾保釋，就要響嗰日上庭。要個法官去決定嗰日上庭嗰日提堂嗰日俾唔俾保釋，同埋佢哋可以作出申請。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入去法庭嗱，嗰個人如果係警方帶上去未掉包嘅 ，OK 啦，咁上嚟啦，咁當嗰個係仲係嗰個人，仲係陳大文。跟住陳大文咧就攞住手帶，咁響個庭警叫佢出嚟啦，陳大文咁啊，你班案件上啦咁樣，咁呢個陳大文就走出嚟面對法官，咁佢呢個陳大文咧就可以作出一個保釋嘅申請。咁當然啦，如果法官係唔俾嘅，你個保你太嚴重啦，因為你係反毒，咁你有機會係坐20幾30年咁，好個量都可以好重啊嘛。咁所以佢就個法庭唔俾佢保釋，咁呢個陳大文就翻入去啦。咁佢有機會就喺嗰陣時咧去調包。咁如果之前已經調包咗咧，出庭嗰個咧就可能係阿 B 唔係陳大文啦。咁所以成個過程應該點樣做咧？係咪應該喺法庭嗰度係有個識別？哦，而家驗瞳孔好，驗指紋好，證明呢個陳大文係身份證嗰個陳大文。嗱，而家有一個另外一個誒誹謗位咧，就係其中一個被告人咧 是用一張保領的身份證那張紙，那那張紙當然是有相、有名、有身份證啦。但是他說哦，其實那陣時上庭那陣時又不用驗噶嘛，響嗰個庭嗰、那個嗰、那個拘留室，響警即係法庭嗰、那個嗰、那個外邊嗰個拘留室咧，嗰度就唔使講嘅，佢就係話嗌陳大文，咁嗰個陳嗰、那個陳大文咧就話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個調包可能係響之前或者響拒絕咗保釋之後調包。咁點樣即係點樣真係可以做得到？我認為係最尾你真係出庭出發。出去拘留室，同埋出法院嗰度咧，要有个检查，要检查到呢个人出嚟嗰个就系嗰个人。咁点解？点解？哦，咁冇话俾你保释咧，唔系即刻放你出嚟嘅，因为呢两个人咧都系冇保释嘅，之前冇保释嘅，即系佢有啲个人细软啊，有啲身份证啊、银包啊、衫，可能有其他衫啊、其他个人物品咧，系 keep 咗响个包头度，包头就系摆咗佢自己啲嘢，跟住你又要落翻去拘留室下边个拘留室，即系警方，你一入到嚟，一入到法院。警車入到法院，跟住呢一班人就會送入去警方嘅拘留室喺樓下嘅。咁佢就要落翻去樓下攞翻包頭咁先走嘅。咁所以係幾個過程，點樣去保證呢個人就係當事人？咁所以係有幾個嘅過程，嗰幾個嘅位係要小心去保證嗰個就係咯。 OK， 我哋逐个讲个程序先。不过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讲一讲先。港铁嘅消息嚟嘅，荃湾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荃湾线来往中环站至到荃湾站列车服务调整为每三分钟一班。咁想同阿容海欣倾，因为头先讲到喺拘留室有可能有一个佢哋达成呢一个叫口头交易嘅情况咧。根据报道所讲就系话，两个人咧喺拘留室嗰度咧，其中一位咧就系提出以20,000元咧系利诱另一位咧系交换去核实身份嗰个手带啦。並且互相講出咧係身份證號碼等等呢啲個人資料嘅，咁最終咧就係販毒嗰位被告人咧就係成功咧係做到個手續咧係離開個法院啦。我就想知道其實喺拘留室，就算佢哋有機會係所謂交談啊、傾偈啊咁，有冇可能警方嘅看管上都有一啲嘅改善空間嘅咧？係唔係即係譬如就算俾佢哋傾偈，係咪都可能都會了解住或者聽住佢哋嘅內容，係咪涉及一啲唔適當嘅嘢咧？咁會唔會咁樣嘅？或者定係其實比例上面，警方喺拘留室看住呢一啲嘅被告人嚟讲咧，系嗰个比例嚟讲，那个警方嘅比例系比较少嘅个数目上面。 好难咁样个别囚禁嘅，即系响一个法院嘅拘留室，佢因为嗰日十一号啱啱假期完，嗰日点解要做到晏昼？就系因为好多被告人涌咗出嚟，佢要处理几日嘅个案啊。咁所以通常咧，响假期第二日。嘅情況下咧，係有好多被告人會堆埋喺同一個拘留室。但你話平日係咪多咧？咁樣你平日都起碼有三四十人啦，起碼啦一個你仲要九龍，仲要西九龍法院嗰度係特別大，亦都可以處理多啲案件嘅。咁第一即係觀聽眾未必知啦，佢西九龍法院就處理曬九龍區嗰啲案件，所以人就特別多。你大家都見到新起咗個西九龍法院，亦都係大啲，可以放得多啲人。 但警方的比例是怎样的？人可能三四十人啦。 你其实不关人事嘅，佢呢个被告人，我其实我不想评论佢呢件，佢咁样讲系咪真嘅？你而家呢件，你呢个解释是由一个被告人同你讲噶嘛？你不知道究竟你好难系你，我觉得应该仲要查耐啲，究竟牵涉几多少人？系咪净系佢讲得咁简单，攞20,000元啦？系咪净系话我协议咗你同埋你太你出咗嚟，我俾你太太20,000元？呢、这個人嗱，呢、这個人話自己犯咗家暴，但係正常一個人啦，你推敲啦，那個人販毒嘅，佢冇理由唔知嘅係咪啊？即係如果庭入邊有溝通，你放佢出嚟咧點點啦，喂，那個人可能坐二三十年嘅喎，如果真係俾你蒙混過關，20,000元可以解決件事，呢、这個有啲匪夷所思嘅。 Okay. 我哋真係想了解單案件嘅人嚟諗。所以我唔會全信呢個被告人講嘅嘢先嘅，即係可能正今日而家過咗兩日啫嘛，咁警方會繼續去調查究竟牽涉咩人，係唔係呢個被告人所講嘅係淨係單一個說法啦，定係仲有其他說法？咁我相信警方需要啲時間去做，兩日一定唔得嘅。 Okay. 兩日一定查唔到成單案件嘅來龍去脈。 咁、 okay. 所以我唔想定下段，佢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做，或者係咪相信佢咧？呢個係事實，而根據佢講呢個被告人講嘅事實 警方去作出任何的改善空間或者去堵塞一些漏洞。 嗯、 但我哋睇到你就算上庭，點樣去確定呢個陳大文係真係犯案啊？陳大文，我覺得呢度可以做一啲嘢，同埋佢出庭嗰度可，即係佢離開法院嗰度，司法機構亦都係需要去作一個核實咯。 嗯，嗱，嗰個核實我想再之後先問，但我想知道就係因為有啲嘅熟悉程序嘅人士都話，其實將一啲還押犯同埋保釋犯咧放喺同一個拘留室咧，都可能係一個漏洞或者係問題嚟嘅。但我想知係咪咁多年嚟一直都係咁樣做嘅？你又點睇咧呢個做法啊？ 通常入面是一個大的拘留室，就放了不同的犯在那裡，或者有些是企了在那裡輪候等律師跟他們法律意見的，有些是坐在、倉裡面，有些就走出來 去律師房那裡跟律師給意見，那裡全部都是拘留室的範圍，很難你說人盯人這樣，一個警員看著一個，你不給跟別人溝通是有些難度的、即如果這件事是真的可，如果佢話喺拘留室度講，或者喺警車度講，你警車嗰陣時候，你送去拘留嗰陣時候，你都冇可能突人盯人，唔俾你講嘢，封住個口，好難咁樣做到嘅，真係。 但我意思兩類一啲叫保釋犯或者還押犯，放埋一個喺拘留室，有冇問題嘅？其實本質上有冇問題咁啊？ 其實佢嗰陣時佢係輪候緊，等緊攞包頭，咁你唔知道，就係唔知道究竟佢出嚟嗰已經係咪陳大文，或者係出。已經在庭上面就是陳大文嘛、所以很多未知數的時候，你怎樣去分辨出可能之前你出來的時候調包了的、這個很難說的、即是現在我整個人可以在出口那裡 在出法庭和在法庭的出口那裡做一個 檢視究竟這個是不是就是出來的那個、 但我想知道、 你裡面你太多人做蠱惑，你如果他那個說、陳大文是出入開監房，出入開法庭嘅，即係成日都已經有案件響身，佢會睇到呢、這個，喂，佢係叫個名嘅啫，跟住俾條手帶就放你嘅咯，見到嗰條係陳大文，佢又放你嘅咯，咁、所以法院有冇咁嘅責任呢？警方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去包住成所有嘅漏洞，冇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呢、就喺檢測嗰個位度做咯。 手帶個我都想了解一下，即係據你所知係咪有一個嘅手帶喺度？嗰個手帶係有啲乜嘢嘅資料㗎？係咪有佢個名啊，或者身份證啊，定即係點樣可以同佢嘅身份係核實到嘅咧？ 嗱，我冇見過手帶啊，因為佢通常上完法庭，咁我哋係上庭之前，我唔知佢幾時俾條手帶佢，但我查我問咗啲相關人士啦，佢哋話係有手帶，但係就冇講到啲手帶個情況有啲乜嘢資料係。電子印啦、會唔會加埋你個指紋落去，即係可以有個識別啦。但係我覺得呢啲資料係可以加埋落去，你出嚟、你入去同埋出嚟，你可以核對翻佢個指紋先放佢出嚟咯。因為而家你身份證都係靠指紋嘅啫嘛，佢冇其他嘢可以識別到啊。你隨即同埋加個樣咯。當然另外一個人係我身份證上面淨係有一個嗰張保領嗰張紙，淨係一個黑白嘅相喺度嘅，而家冇彩色。咁可能如果係有啲人係有心喺之前已經諗住犯罪嘅話，佢可以將自己無做到同真係要同你吊包嘅同一樣嘅，但係我當然唔可以作出呢個推測，佢係之前已經有一個協議啦。咁但係而家如果根據而家被告人嘅說法，佢就係喺庭入面先處理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咁嘅可能性，佢係之前已經有一個安排，係諗住，哇！我係面對緊一個咁長嘅刑期，如果真係當場被捕嘅即係證物人證都喺度嘅，咁會唔會嗰個人有其他諗法咧？即係呢個好難想像。但係點樣去guarantee 點樣去保證出獄嗰個係咧？ Okay. 我覺得應該喺最尾把關嗰陣時候要做得更加好咯。 嚇！你頭先都講咗好強調，即係最尾把關啊，或者點樣去即係俾嗰個人真係保釋嘅時候做一個嘅核實身份啦。咁亦都頭先提到今次咧，就係涉及到一個用一個臨時身份證明書，即係可能黑白嗰隻相咁樣啦，未必咁容易分辨到。你自己覺得針對呢一啲情況，或者點樣再喺最後把關嗰個位置再做得好啲咧？我見你尋日喺立法會提到話，係咪可以用一啲嘅科技咧？科技點樣用？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嗱，而家係真係睇手帶睇名，佢冇再響個政府個出入境或者響個身份證個資料上面冇做其他核實噶啦，即係就咁睇個手帶有個名，跟住身份證號碼。如果你噏得出，我唔知佢嗰陣時有冇問啦、如果你噏得出嘅，咁佢都會俾你行噶。因為你其實成班全部人響嗰陣時其實都係拘留嘅，就響庭前咧，呢一班其實全部都係。 基樓嗰陣時就未分辨佢可以保息或者未保息嘅，咁所以佢之前已經混咗一齊。咁之後啦，當你哦呢班係佢其實係逐個人去處理，佢唔堆埋佢哋一齊。咁當你呢個阿 B 出咗陳大文攞咗人哋身份啦，出咗嚟啦，跟住話哦係你手帶陳大文喎，放翻你攞翻手帶嗰陣時，跟住你第一你手帶個鬆緊度係咪開調色啦？即係同埋你個物料，你個手帶嘅物料係咪應該做用一啲冇咁容易俾人撕爛或者唔可以褪出嚟嘅物料咧？即係呢啲，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個改進。同埋你手帶上面嘅資料，除咗有名或者身份證，你響邊個吉差館咁啊？即係我如果有咁嘅情況，有幾點拉嘅咁樣。咁但係係咪可以加埋市民嘅認識，令到警方好或者其他人好都可以查到呢條手帶係邊個嘅手帶咯 ？OK。好，唔該曬容海欣，同你傾到呢度先。 唔該曬， 好， 謝謝文。 好，啱啱傾過係立法會議員容海欣，亦都係大律師嚟嘅。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講一講先，港鐵荃灣站附近信號故障已經完成復修，荃灣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到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啦，涉及到有調包一啲被告人喺一個嘅羈留所嗰度咁。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郭佩凡，早晨。 大家早晨啦。 早晨，郭佩凡，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啊？会唔会睇到程序上可能有一啲要改善嘅位咧？又， 今次呢个事件咧，我觉得都系好严重嘅，咁亦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啦。咁当然，我觉得首先即系警方要即系详细去调查呢个事件嗰个真相究竟系。 是 你知道的東西的，但亦都看到呢，即是在現在那個可能程序上面或者整個過程上面呢，都有一些的漏洞呢，就是看得到。當然今次呢就是第一次發生這個調包事件，但亦都看得到即係原來都有啲嘢係好原始㗎，係嘛？例如佢哋嗰個而家淨係靠一個手，主要靠一個手帶去識別嗰個身份啦。咁但係手帶咧，其實都係即係比較原始嘅手帶。咁即係話原來又可以調包嘅，都可以取出嚟，可以換嘅。咁呢個都已經本身係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咧，原來手帶上邊咧，主要即係個人名咁。咁就我唔知，我其實就唔知道手帶上面印咗啲乜嘢啦。但係就照我所知咧，就係冇其他嘅即係科技喺裏面噶，即係冇科技嘅手帶咁。咁我哋都知道，而家我哋有好多即係生物認證嘅一啲嘅技術都可以去使用嘅。咁第一手帶裏面可以儲存資料啦，包括你可以儲存譬如指模啊、相片啊等等。咁但系而家佢个手帶冇得 do 嘅，即系佢乜都冇嘅，咁净系好原始嘅手帶。咁呢个已经系过时啦，即系都几石器时代。咁我相信都系时候要去检视啦。咁同埋你有冇双重认证啦？咁你点样去确定嗰个人嘅身份咧？其实今次我哋睇得到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即系你无论出庭嘅人同埋离开法庭嘅人，究竟系咪嗰个当事人嘅本人咧？咁我哋睇到今次就係似乎就出現咗問題啦。究竟個問題出喺邊度呢？我相信無論係律政司啊、司法機構同埋執法機構呢，其實都要一齊去即係全面去檢視究竟個問題出咗喺邊一度。咁同埋你而家即刻就算我哋話善用科技下，你應該換咗手帶，用生物認證啊，無論係指模啊定係相或者用埋 AI 咁。咁但係都唔可以即刻做到㗎嘛。咁你就會出現呢，我就擔心會唔會有啲 copycat， 即係哇原來可以咁做㗎，咁我又做啦咁。咁所以即時呢就要檢討嗰個程序有冇人為嘅錯誤點樣可以即係做到確保嗰個當事人係邊個啦咁。咁同埋今次我哋又出現咗一個情況呢，就係有人用一個臨時嘅身份證係黑白嘅。即係一張紙嘅，咁相片比較模糊嘅，咁如果我哋又有一啲當事人係用呢一種嘅臨時身份證嘅話，咁你要如何核對佢嘅身份呢？咁你一定係要暫時你只可以靠人啦，咁係咪要之前影咗相先呢？係咪影定張相咁，讓大家都即係經過咁多手嘅都可以去認證到嗰個人係嗰個人呢？咁同埋今次有冇牽涉到人手足唔足夠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要全面檢視噶啦。 人手足唔足够嘅问题系咪可能都涉及到喺羁留所入边咧？有啲讲法就话啊，点解佢哋可以各自交谈，而且交谈嘅内容仲可以涉及呢一啲嘅交易嘅咧？咁系咪呢一个问题咧？如果系嘅话，系咪可能警方喺看管羁留所入边嘅一啲被告人嘅时候，嗰、那个比例嗰度要提升咧？又 但以我所知咧，就无论而家喺喺警署啦，又或者喺懲教處所啦，又或者喺法庭裏面呢啲嘅羈留室咧，其實都係即係多人即係一齊去使用嘅，咁就亦都係冇話禁止交談嘅，咁所以呢一個情形咧，就喺唔同嘅地方都即係唔同嘅羈留室仍然都係會出現嘅。咁如果你話唔容許佢哋交談嘅話咧，你可能就需要即係分開佢哋咯喎。咁而法院嘅地方，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始終地方有限。尤其今次假期之後，即係同一時間，所有即係警署啲犯人都即係疑犯都會去嗰度嘅。咁嘅情形底下咧，你話要分隔佢哋喺唔同嘅房間咧，似乎係並不現實。咁如果你話要每一個人盯人咁樣即係 hold 住佢哋嘅話咧，咁似乎亦都唔現實。咁當然未來係咪需要檢討一下，係咪需要喺羈留室裏面加裝一啲？錄音啊，或者一啲即係影像監視嘅設施咧，咁但係咁樣做又係咪完全可以即係堵截到今次可能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呢個係要詳細去檢討。咁當然即係幾時可以科技可以幫助到善用到科技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執法機構啊、司法機構咧都係應該要去即係考慮。去使用嘅，就唔好淨係用埋曬啲即係舊時代嘅嘢啦。 OK， 好啊，唔該曬葛佩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葛佩凡咧就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啦。有關於今次咧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就係涉及到一名嘅疑犯等候咧係辦理還押手續嗰陣咧係涉嫌啦，同另一名嘅獲准保釋嘅被告咧係調換身份啦。咁啊，最後咧係成功獲。得係即係離開咗呢一個逃脱咗一個嘅情況嘅咁樣嗱，見到尋日喺立法會啦，係司法機構政務長梁月賢都提到就話若果係負責法院保安嘅政府部門認為有需要加強咧，司法機構咧係會配合啦，商討採取可行嘅措施，防止類似嘅問題再發生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早前因为有关的信号故障，荃湾线中环站来往荃湾站的列车服务曾经一度要调整。警方在油麻地一间酒店房间检获怀疑毒品，拘捕两人。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寻日突击搜查弥敦道222号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大约80克怀疑可卡因，大约7克怀疑冰毒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检获的毒品市值大约105,000元。一个40岁本地男子同一个35岁本地女子涉嫌贩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巴西总统卢拉今日起率领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巴西外交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部长萨博亚表示，卢拉呢次访华是他今年1月就职以来首次出访西半球以外的国家。是具有經濟、貿易和政治重要性的國事訪問，期待這次訪問將進一步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他又說，中國未來將會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這樣亦將會為巴西出口提供新機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計劃在盧拉訪華期間簽署一項向中國一間航空公司出售20架商用飛機的協議。報道說，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自2016年結束在哈爾濱的聯營企業之後，一直努力在中國尋找新業務。這項新的交易協議將標誌著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在中國取得突破。

同乐居若疑案25岁女被告判囚4个月10个星期。 缅甸政府军被指空袭反对派活动现场，造成约百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涉及到呢個西九龍裁判法院咧，發生咧係被形容為調包嘅一個嘅情況啊咁。嗱，根據有啲報道嘅了解咧，就話咧當日啊前日下晝啊，嗰位涉嫌咧係販毒啦被控嘅男子咧，就係被押到去西九龍裁判法院嗰度咧係提訊。咁審訊之後咧，佢係不准保釋嘅，咁被帶到咧法院嘅臨時囚禁室咧係等候還押。荔枝角羈押所嘅，咁另一名同樣喺房入邊嘅涉及到家暴嘅另一位人士咧，就係、是、被控毆打，咁就係獲得法庭咧係保釋候訊，咁期間咧就係、是、涉嫌懷疑係販毒嗰位嘅男士咧，就係、是、口頭上咧係提出啊，就係、是、用錢咧係作為報酬啦，係要求咧同另一位頭先涉及家暴嗰位男士咧係交換嗰個嘅身份，咁其後咧呢位涉及到販毒案嘅男士，亦都係用到呢位涉及到家暴嘅呢位男士咧嘅身份咧，係辦呢一個嘅保釋手續啦，亦都攞翻一啲嘅涉及到家暴人士呢位嘅人士嘅私人物品等等啦。當時佢亦都係出示咗咧呢位涉及家暴人士嘅臨時身份證明書俾執法人士核對嘅，咁亦都係俾咗500蚊保釋金咧，係成功係離開咗嘅咁。成個情況講到嚟呢度先。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是、有關於咧係一啲詐騙電話嘅情況啊。根據警方數字咧，就話過去3年咧，其實電話騙案都有上升嘅趨勢嘅，由2020年嘅1100多宗咧，升到去上年2800多宗。咁見到通訊事務總監尋日都提到啦，其實今個月一號起咧，四大網絡營辦商咧就已經就住一啲叫加852開頭嘅一啲境外來電咧，落實咗一個做法啊，就係一啲話音嘅提示同埋文字信息嘅措施。嗱，詳細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做，實際點做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去解釋一下。通訊事務副總監係電信嘅負責，有卓勝德，早晨。早晨，卓勝德。你好，你好，你好，系。我想问一下咧，而家呢一个针对住呢啲加852喺开头嘅呢一啲嘅电话嘅来电啦，你哋会有一个新嘅做法嘅。头先提到啦，包括做一个语音提示啦，又好或者系文字嘅提示啦。其实实际系点样做嘅？系两样都会做定系点样嘅？ 系就其实咧就每个网络商咧，佢咧就会。選擇一係咧就做嗰個文字嘅提示，一係咧就做嗰個語音嘅提示。咁如果係做一啲語音嘅提示嗰陣時咧，就會係用廣東話啦，就普通話啦，同埋係英文咧，即係三文兩語啦，就會係有一個簡單嘅信息，就係即係來電係源自香港境外實況詐騙咁樣嘅。咁如果用嗰個文字嗰個提示咧？都會係用中英文咧，就顯示頭先所講個信息嘅。咁就呢兩樣嘢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即係其實係由個網絡商咧就免費提供嘅。咁啲用戶咧係唔需要事先登記嘅，亦都係唔需要喺佢哋嘅手機入邊咧安裝任何嘅。程式或者是做任何設定的。 咁即係話係因應個營辦商，佢哋有啲可能只係提供文字嘅提示，有啲就係只係提供語音嘅提示，就未必兩樣都做嘅，或者冇得揀話係邊樣嘅係。 係冇錯，就由嗰個營辦商因應佢哋自己個網絡設置咧，而係決定提供文字或者係語音。大概據我哋所知咧，就應該係是但揀一種，係唔會有兩種都有嘅咁樣。 而家係邊種多啲啊？會係？ 差唔多一半半到啦，咁或者係語音即係或者個文字提示咧，會稍微多少少，但係都係差唔多，都係一半一半到啦。 呢個措施嘅目的係啲咩咧？又 因為咧，就其實香港好多啲即係詐騙電話，大家都即係都有經驗啦。咁就係好多都係源自香港境內嘅。咁其實咧，就早喺差唔多我諗2015年咧，我哋已經開始要求我哋嘅即係電信商咧。喺所有源自香港境外嘅電話咧，都會喺嗰個開手度加個，即係有一個加號啊，就 方便嗰啲用户去識別。咁但係因為都見到近日啦，呢啲咁嘅詐騙嘅一啲嘅即係活動咧，都係有上升嘅趨勢。咁所以我哋同電信業界同埋警方咧都有密切嘅溝通嘅。咁經過商討之後咧，我哋都會喺即係一啲電信商咧就同意喺今個月開始咧就引進呢一個新嘅措施。其實個目的都係加強用户咧能夠識別呢一啲嘅境外嘅可能係一啲嘅懷疑詐騙嘅電話咯。 頭先提到話可能一隻嘅方法就係語音嘅提示啦，就係會講一句嘢嘅。我見就係話係咪話即係來電源自香港境外就係慎防詐騙，係咪呢一句啊？會係 冇錯冇錯。咁呢一種係會用兩文三語去讀出嘅，即係成個語音個信息咧，大概都係少過十秒鐘嘅。 但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啦。咁我電話一路響緊，咁呢句嘢係幾時會講出嚟？喺我接聽咗之後先至會出現嘅，係嘛？ 係，咁詳細嘅操作咧，就一般而言咧，我哋如果即係見到即係一個電話響嗰陣時咧，咁我哋通常咧就以往就應該見到嗰、那個即係來電顯示咁樣啦，譬如加852然後後邊八個號碼咁樣啦。咁如果係有咗嗰個語音訊息嗰陣時咧，就當你接聽嗰陣時咧，你就先聽到頭先所講嗰段嘅一個標準嘅一個錄音，就係即係講話普通話同埋英文嘅一個錄音，跟住你先至會接通即係嗰個來電者，然後先至可以通話嘅咁樣。 哦，即係唔會話一路聽緊嗰個人喺度講嘢，又會有呢個語音嘅出現，就唔會嘅。 唔會嘅，喺嗰、那個即係通話之前就會播啲電話嘅錄音俾佢嗰個用户聽嘅。 但個文字信息咧，就之後先睇到咯。 文字信息咧，就基本上都係喺嗰個電話即係響嗰陣時咧，就會同時間咧就會顯示呢個文字信息噶啦。咁當然咧就個別嘅手機個即係嗰個型號啦，嗰個設計有啲唔同，咁有啲可能咧你係要去即係解鎖，然後先至會睇到嗰、那個文字嘅。咁有啲咧就可能將嗰個文字顯示咧就會放低啲咁樣。咁就我諗都要睇睇嗰個用户咧，就視乎佢個用個手機型號，佢就會即係見得到嗰個文字嘅信息嘅咁樣啦。 如果頭先你講嗰啲情況，可能要解鎖先睇到，或者係跌咗落下面嘅，未必即時睇到嘅，咁、那個效用就發揮唔到嘅喎。係咪都做緊啲調整啊？呢方面？ 係啊，其實就大部分嘅手機嘅型號咧，就應該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少部分嘅手機咧，我哋而家都同緊有關嘅即係手機嘅生產商咧去聯絡嘅。咁可能就喺個界面上邊咧作有少少優化，令到嗰啲用户咧比較容易睇到嗰個文字信息咁樣咯。 即係應該係改到嘅，技術上唔難。 係冇錯，冇問題嘅，應該可以改到嘅。 OK， 但我想知，因為四月一號開始係逐步落實啊，定係已經全面落實㗎啦？而家係其實。 是就由4月1日开始呢，就头先都即係有介绍过呢，就係、是香港嘅四大嘅网络研发商呢就会先即係实施咗呢个措施㗎啦。咁但係呢就其他一啲即係譬如可能其他一啲即係持牌人呢，可能係一啲被虚拟嘅网络商，或者甚至有一啲叫做我哋叫类别嘅牌照嘅持有人呢，佢哋呢就会稍后先至引进，咁但係全部都会喺五月一号嗰阵时咧，已经系全面实施噶啦。 暂时睇到即系可能实施咗十日到啦，十日多啲啦。那个情况系点啊？ 因为都系啱啱即系引进呢个措施咧，咁我哋都仍然咧系需要去观察个效果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咧，藉住呢个措施咧，系可以方便到啲用户咧，更加容易去识别一啲境外嘅啲来电，咁等佢哋可以系提高嗰、那个即系防骗嘅意识咁样样咯。 因為一個措施出嚟都要即係有可能有目標有成效啦，有冇話頭先你話觀察大概係幾時會觀察或者點評估成個成效呢？又 我哋都會密切去即係留意㗎，即係呢個措施推出咗之後嗰個成效嘅。咁亦都咧，其實我哋同一啲電信商咧都有保持好緊密嘅溝通嘅，亦都定期咧會開一啲工作小組嘅會議咧去檢視即係一啲已經推出咗嘅啲措施嘅成效嘅，咁所以可能我哋都會喺呢一兩個月咧，就密切觀察嗰個成效，然後再睇睇仲有冇一啲其他嘅優化嘅措施需要去考慮咁樣啦。 但整體嚟講，今次呢、這、一個無論語音又好啦，文字嘅提示啦，係咪都想話俾啲市民聽，加852呢一啲電話就係危險咧？定係其實都係一個提示嘅啫，因為可能未必係真係一啲嘅騙案電話嚟嘅。你哋嘅諗法係點咧？ 是没错，其实呢就因为呢就香港即是源自香港境外的电话呢，咁有啲呢就其实比较明显地呢係一啲比较可疑嘅电话，譬如举个例子，以往呢就有一啲加办意愿，就有一啲二字头啊或者三字头嘅一啲好似啲固网电话嘅，咁但即係其实一个固网电话喺香港境外打入嚟呢就非常之可疑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其实呢已经同个电信业界呢就做咗一啲嘅措施呢，就直情係从个源头呢係堵截咗呢一啲嘅来电嘅。咁但係呢剩返嚟啲电话譬如加办然后有一啲嘅九字头啊六字头啊，即係呢啲其实係一啲即係流动电话嘅号码嚟嘅。咁呢啲流动电话号码係真係有机会呢，譬如漫游咗去外地，咁然后呢就有个电话打返嚟香港。咁但係亦都有机会呢係一啲骗徒呢去即係改咗呢啲嘅流动显示呢变成咗加办二同埋一啲香港嘅流动电话号码。咁所以就其实比一个难呢就喺个源头入面呢就係、是、全面去堵截嘅。咁为咗即係去帮助啲市民呢就提高嗰个防面意识呢、 okay. 我哋就觉得可能係一个比较好嘅做法呢就係、是、就做一啲啲咁嘅识别，就帮助啲用户呢喺接听电话之前呢已经识别到呢啲电话，然后先决定係咪接听。 头先讲咗一个情况，就係、是、就算有加852字头可能有啲係固网电话嚟嘅。呢啲就係你哋眼中或者识别咗叫做係一啲有问题或者会係拦截嘅电话，係咪咁？ 係啦，冇错啦。其实就因为我哋过去呢几日呢都同电信商呢就有一啲嘅其他措施做咗㗎啦。咁包括咗呢就係我哋会係修改咗一啲嘅业务守则啦。就要求啲電信商咧，就如果譬如係加辦二，然後係有一啲嘅固網電話啦，咁呢啲就其實都係好可疑嘅，咁直情咧就係會到時就係唔會流入香港噶啦。咁、但係咧就仲有其他啲電話咧，我哋覺得就比較難，即、就、係、是、一刀切咁樣認為佢係即係有問題嘅，咁所以就用呢個識別嘅方法咯。 OK， 我見你哋就提到話頭先一個情況啦，就係、是、一啲加辦二再加固網啦。另外就係話，譬如短時間內撥出多個電話咧，都有可能喺營辦商經網絡管理發現之後咧，係會攔截嘅喎。點解會係咁咧？即、就、係、是、打得多日就代表一定係有問題咩？個電話又？ 系啊，呢个系即系我哋都需要小心考虑嘅。你因为咧就香港度，即系除咗头先讲一啲境外嘅啲电话有机会系诈骗之外咧，其实亦都有机会喺香港境内入边咧去打出嘅一啲电话嘅。嗱、咁过往咧就其实我哋业界同埋警方咧都有一个好密切嘅沟通嘅机制嘅。咁就如果有一啲嘅可疑嘅电话系本地即系打出嚟嘅。咁但係咧都已經有報案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嗰陣時咧，咁電信商就會係按住啲個別嘅電話咧，就會去即係堵截啦，或者係暫停一啲服務啦。咁但係咧有時一啲嘅電話咧係好短時間之內咧係好大量咁打出，咁呢一啲咧亦都係非常之可疑嘅。咁我哋係同電信商咧而家係商討緊一個新嘅做法。就是、如果嗰啲嘅電話咧係好短時間喺某一啲嘅電話卡入邊去打出嗰陣時咧，咁可能啲電信商咧就會係按住嗰個一某一個模式咧，就會去即係識別到呢啲可能係一啲可能一啲懷疑一啲詐騙嘅電話，然後咧就會去做一少少嘅一啲嘅即係暫停佢嘅服務先。咁呢一個措施咧，就仍然同嗰啲電信業界係商討緊嘅。 即係只係個別嘅電話，就唔係話我無端端可能連續打一個電話打好多次喺短時間內，即係可能打俾個朋友，就唔會影響到呢一類嘅係嘛？ 唔會嘅，呢個係即係如果啲正常嘅電話服務咧，就唔會有呢、這個即係、就是、管理嘅措施去影響到嘅。咁、至於就係嗰啲就即係好短時間，可能係有一啲嘅電話卡，可能係利用我啲某啲裝置，我哋所俗稱嗰啲叫貓詞啊。咁然後就大量咁打出咧，我哋先至會係認為呢啲電話係比較可以嘅咁樣啦。 貓字啊，即係咩啊？頭先講話， 其實係一啲裝置咧，佢係同時間可以用好多張嘅嗰啲嘅電話嘅智能卡咧，然後打出一啲電話。咁主要咧就可能有時就用嚟即係放喺商業啊或者其他用途。咁但係咧就如果嗰啲電話咧係有一個模式咧係比較可疑嗰陣時咧，咁就會落入咗呢個新嘅措施嗰個管理嘅範圍入邊噶啦。 頭先講到譬如加852，有啲就係連攞啲固網嘅電話，或者有一啲比較可疑嘅情況係嚟自一啲本地嘅電話。除咗話攔截之外，有冇機會係追查到根本係嚟自邊一度嘅咧？而係將相關嘅資料又交俾警方嘅咧？可唔可以咁做咧？又？ 這個是即係喺實施咗嗰個電話卡實名制嗰陣時咧，呢一樣咧就係可以做得到噶啦，因為即係由今年嘅2月24日開始啦。咁呢個實名登記制度已經全面實施㗎嘛，咁所以咧就所有一啲可疑嘅電話咧，即係如果知道嗰個電話號碼嗰陣時咧，咁或者市民其實可以將佢就即係向警方去作出一啲報告啦。咁警方係有辦法咧，就可能就去追查啲電話嘅來源，然後就睇一睇究竟需唔需要去即係進行一啲調查，或者要求啲電商去暫停啲服務咁樣咯。 嗯嗯。另一方面，我見短信方面咧，都話通訊辦同警方啦、金管局啦、銀行公會同埋銀行業界咧成立工作小組，就話研究設立 SMS 短信發送人名稱登記制度。實際係點樣做咧？有咩用咧？呢個 係嗱，就因為而家咧就開始都見得到咧，就即係除咗啲利用電話之外咧。咁一啲不法之徒都有機會用一啲短信咧，就發俾一啲嘅用戶。咁啲短信入邊可能又有一啲嘅，即係一啲連結咁樣要求嗰啲用戶咧，就係有啲個人資料嘅。咁我哋咧都同緊電信業界咧，就去同埋一啲銀行界啦咁樣，都商討緊咧有一個所謂叫做短信嘅發送人名稱嘅登記制度。即係換句話說咧，就係、是、即係如果喺呢個制度下邊嗰陣時咧，就一個機構。佢需要咧係登記咗佢嗰個發送人名稱。咁、如果有其他啲人咧係想使用呢個發送人名稱嗰陣時咧，就係、是、用唔到嘅，啲電信商係唔會幫佢發送嘅。咁所以咧，只有登記咗嘅呢一啲嘅發送人名稱咧，先至可以用嚟去做嗰個發送嘅短信嘅咁樣咯。 嗯，即係呢啲就係減少一啲假冒，可能一啲官方機構啊，或者公司嘅一啲短信啦。但係就未必可能係處理到譬如 WhatsApp 嘅呢一啲通訊軟件嘅情況喎，係嘛？即係都可能係用佢哋個電話去做咁得唔得咧？ 係呢個就主要就係處理喺即係電信商所提供嗰啲嘅短信服務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有一個成效嘅。咁但係咧就頭先你所講一啲嘅譬如即時嘅通訊軟件咧，我哋暫時咧就仲即係就要觀望緊。咁就我哋都希望可以按部就班翻啦，就逐步啦，咁睇睇先去處理咗呢啲短信嘅問題先咁樣啦。 OK， 好啊，同阿卓胜德你倾到呢度。卓胜德咧就系通讯事务副总监，负责电信嘅。头先就讲到就系话，今个月4月1日啊，已经开始喺四大嘅网络营办商系就住一啲加852开头嘅境外电话咧，落实一个嘅话音提示同埋文字信息嘅措施，咁啊提醒大家系留意就话。個信息就會講到話來電係源自香港境內，慎防詐騙等等嘅咁。對於係即係打擊啊，或者提示大家小心呢一啲詐騙電話個作用係點樣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或者你本身有冇一啲經驗都聽到呢啲詐騙電話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小黄，你好。 早晨，梁希。头先讲到通讯办呢一个嘅新措施啦，叫做加852，针对呢一啲来电有一啲嘅文字信息或者话音提示嘅提醒一啲用户嘅，你自己个睇法系点啊？对措施嚟讲， 有肯定系好过冇嘅。咁事实上咧，如果你睇翻而家嗰啲骗徒手法，真系有好多。譬如话咧，而家咧，如果你上网去搜寻改号神器吓。都是97元到300元不等咧，就已經係可以你發出一個信息嘅時候咧，顯示嘅 number 就唔係你原本嘅 number， 係你想要嘅 number。咁所以其實咧，我都希望佢哋係可以攔截呢一啲啊。如果既然人哋可以用科技嚟去改自己個 number 嘅時候，你都應該要係 detect 得到邊一啲 SMS 係改號而發出嘅，咁然之後攔截佢哋，咁先至可以保障到我哋咯。所以呢個一方面，第二咧就係好多時咧嗰啲咁嘅騙徒咧，點解係會顯示加八五二？就係因為佢攞住香港嘅號碼，跟住喺外國嗰度嚟去發啊嘛，又或者係用頭先嗰啲改號神器嚟去發啊嘛。咁所以其實群發超過某一個數字，都應該係要提醒即係市民啦。咁所以其實仲有好多嘅方面。咁如果你話睇翻哦，有啲咩措施係內地做多之後係真係好大嘅一個效果咧？哇，犀利啦！就係咧如果佢留意到咧有一啲係高風險嘅電話係同埋一個市民咧溝通超過咗某分鐘，譬如3分鐘嘅話咧。警察就會直接打電話俾嗰個人，就話：你小心、哦，呢一個係一個高風險嘅電話嚟嘅、哦，即係除咗係事前會有一個信息之外啊，仲要係去 detect 到，如果呢啲高風險嘅電話喺度呃緊人嘅，就會直接打俾呢個人。咁如果呢個人係唔理嘅時候，佢仲會上門添嘅、哦，所以內地呢啲做完之後咧，就大幅下降咗嗰、那個scam， 所以係有一定嘅幫助啊。咁其次仲有一招去做咗之後咧，其中有震喺東莞嗰度做完之後咧，成個廣東省。 都係有個攀到一個即係獎勵俾佢話做得好嘅。咁固然喺香港，我唔知道做唔做到啦。就係、是、咧每個禮拜喺一個企業度，如果你係或者喺個學校度咁啦，係有人係俾人哋呃咗嘅時候咧，就會貼喺佢嗰度嚟就話：喂，你學校有幾多個人係受騙？你係要去嚇、啊，要去教育好佢咁樣樣咧，就變咗俾咗個壓力啊！即係除咗淨係嗰、那個警察之外，咁然之後咧，負責嘅單位啦、學校啦、屋苑啦，甚至當區嘅警區都會有壓力，就係公布啊呢一度係有幾多個人係俾人呃咗。其實就好似當時 Covid 咁樣啊，喂，有幾多人確診喎？咁樣喺你呢一度喎，咁就變咗係讓大家都係個警覺性高咗啦。咁然之後咧就會了解清楚有啲乜嘢嘅騙徒嘅手法啦。咁其實又真係有好大嘅幫助嚟去降低嗰個 scam 嘅一個或者係啲詐騙嘅一啲數字啦。 即係你覺得香港警方方面都可以參考內地呢個做法？ 係固然亦都要平衡翻我哋嗰個市民嘅感受啦。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喺內地呢個電話攔截之下，頭先講話哦，如果同緊個匪徒傾緊嘅時候咧，然之後警察會打電話俾你，甚至上門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做得到嘅。 其實一本地方面咧，如果話個電話號碼已經被警方發現係涉及詐騙案件啦，或者頭先都同通訊辦嗰邊傾啦，話短時間內可能係一次過發出好多個撥出好多個電話咧，網絡營辦商咧都會經網絡管理咧係發現之後咧，亦都會攔截嘅。類似嘅做法係咪已經滿足咗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咧？已經有一啲攔截喺度咯。 我又覺得嗱，呢攔截係緊要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定嗱，譬如話我哋而家去一個平台咧。係叫做即係我哋喺香港嗰度咧，係有一個叫 Scanita 咁嘅網站，其實係呢個警察去做嘅。咁咧，你可以上網去 search 一啲電話號碼，究竟係高風險、中風險定低風險？但係我成日都係會收到一啲電話號碼咧，係擺到明係呃人㗎啦。咁但係上去 search 嘅時候咧，並唔係高風險，仲係低風險添㗎喎。咁所以其實佢嗰個攔截究竟夠唔夠咧？我覺得係唔夠，所以咧，而家我哋睇翻咧，而家目前係冇一個平台俾我哋去舉報呢啲電話。嗱，究竟佢呢個 scanner 係點樣樣嚟去分配嘅咧？佢係根據真真正正嘅報案情況啊，即係意思係話咧，我係去咗警局嗰度報案，或者網上度真係去報案嘅時候，佢先至係會計算落去。咁但係佢冇其他嘅平台俾我嚟去舉報呢啲咁嘅 number。係、 日後你覺得如果真係，你覺得應該用舉報嘅方式，但會唔會舉報就變咗可能會唔會有啲商業競爭呢？可能某個商家就舉報另一個商家嘅電話咁，會唔會可能有啲情況呢又涉及到核實喎？咁又 所以呢啲咁嘅舉報嘅話呢，係必須要係實名去舉報，即係意思有身份證、有名咁嚟去舉報。咁嘅話固然頭先你所講會唔會有啲競爭啊，或者係有啲人去惡索劇啊？如果你唔係實名嘅時候，肯定會有啲咁嘅情況。但如果你實名嘅時候，一定會減低呢啲咁嘅情況，因為而家目前係完全冇呢個平台嘅。 OK， 好好，唔该晒阿梁希，同你倾到呢度先， 好， 多谢你，好，梁希咧系立法会议员啦，头先佢提到一点，就系话系咪可以一啲怀疑嘅骗案电话，佢哋都可以有一个嘅举报嘅平台咧？你自己点睇咧？整体嚟讲，1872311。 2023年4月12日，西九法院两案被告对调身份。涉毒品案男子逃去， 市民接听加852开守境外来电，将有防诈骗提示。 同乐居若儿案，25岁女被告判囚4个月10个星期。 缅甸政府军被指空袭反对派活动现场，造成约百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咧，有關於通訊辦啦，就係、是、公布啊，為咗提高市民對一啲可疑境外來電嘅警覺性啊，就係、是、話本港嘅一啲嘅流動網絡營辦商咧，喺4月1日起咧，就係、是、就住一啲來電號碼咧，係+852開頭嘅一啲境外嘅來電啊，向所有嘅流動服務用戶咧，係發送話音提示或者係文字嘅信息去提醒咧啲嘅用戶啦，呢啲嘅可疑來電咧係源自香港境外嘅咁，就話所有嘅流動服務供應商咧就會喺5月1日咧係全面實施相關呢一個嘅提示安排嘅咁。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咧會唔會對於提醒啦或者打擊一啲嘅境外或者涉及到詐騙嘅呢啲電話咧都有嗰個嘅作用喺度？個作用有幾大咧？咁頭先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啊，係咪可以有啲平台直接俾人舉報一啲嘅懷疑詐騙嘅電話咧，可唔可行咧？咁1872311，有翁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你好， 你好，請講係。 但依家咧，你嗰、那個啊內線顯示啊有顯示嗰啲咧，你境外嗰啲你加八五二啊。咁、香港依家咧冇電話顯示咧，就猜猜你是誰咧？琴晚我先接咗成100個電話。呢啲電話咧，你政府嗰度咧，你嘅電信局嗰度咧，會點樣去啊處理呢個問題咧？第一，第二咧，警方點解唔做嘢咧？相反，以說明條例不符咧，嗰啲咁樣假冒銀行電話叫你借貸啊，同埋呢啲咁啊賣廣告啊，賣嗰啲咁啊色情嗰啲啊，乜都有嗰啲咁，警方點解唔去做呢啲嘢咧？成日被人骗完之后咧，先嚟话破几多案？ 嗯，整体你点睇今次呢一啲诶，针对诶海外嗰啲先啦，海外嗰啲你觉得诶够唔够咧？多一个提示喺度。 海外其实都冇咩意思啊，已经 嗯， 你都系八五二，已经系提示咗你啊，你加过呢啲咁嘅说话落去都冇咩意思噶。 OK， 头先你就好关注到即系本地嗰啲嘅即系诈骗嘅情况啦，用电话。唔该晒翁生嘅，仲有陈女士，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主持。 系你好。 其实听过唔少啲诈骗嘅，由猜猜我是谁到依家乜都有嘅，电邮又有，咩都有。咁样我其实都唔系净系加八五二咯，如果佢。強調嘅加八五，變咗人哋就唔會醒覺，有啲冇嘅，直情係香港啲六字頭電話我都收過幾個，都係係嗰啲我會聽下嘅。咁佢係啲詐騙都係大陸或者台灣啊、柬埔寨嗰啲嚟嘅，都係講普通話嘅，即係就唔係香港嘅，應該就係唔係香港打出嗰啲嚟嘅。但係佢個電話係六字頭嘅咯。就唔一定咯，同埋嗰啲集會唔會有啲好似嗰啲廣告嗰啲咧？嗰啲會唔會特定一個字頭俾係啲專門係廣告嘅咧？變咗人哋知道呢個我就唔聽啦，係啲廣告嚟嘅，會唔會咁嘅咧？ 哦，即係喺個登記嗰度，如果你係一啲涉及到商業信息嘅，或者商業嘅電話嘅咁樣。 系啦，会唔会系即系有啲特定字头俾佢，好似以前啲咩173嗰类咁咧 ？O K， 即系总之都系令到大家易啲识别啦。咁啊，倾到呢度先，同阿陈女士咁。嗱，整体嚟讲，今次呢一个嘅加八五二嘅开头呢一啲境外来电咧，针对嘅措施咧，就系话有一个语音嘅提示或者文字嘅信息啦。嗰句说话嘅内容系咁嘅，就系话来电系源自香港境外。慎防詐騙咁，話音提示咧就會用廣東話、普通話同埋英文讀出啦。文字嘅信息咧就會中英文去提供啦。就話呢一個嘅提示服務咧係由流動服務供應商係免費提供嘅，亦都唔需要用戶事先登記或者裝任何呢一啲嘅流動應用程式咧都可以已經係用到噶啦。咁，再許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嗱，我係一個普通市民嚟嘅啫。 嗯。 我呢個幾兩個禮拜收咗好多相關嘅唔同嘅信息。第一。是嚟自唔同嘅情況 ，WhatsApp 啦，你呢個 Telegram 啦，等等都有。第一佢問你，你有啲 job 俾你做喎，有冇興趣？有興趣同佢聯絡啦。咁我聽呢啲，我馬上撳咗佢，唔使講啦。呢啲係咩？即係變咗都係騙局之一。第二咧，根本就有人係問你要唔要女仔嚟去同你陪你。咁嘅嘢有唔同嘅形式嘅背景嘅人，等等嗰啲我又撳咗佢。其實我將呢啲我希望能夠攞去報警添嘅。咁係啊，嗱嗰樣嘢咧，即係而家情況唔好淨係係得個電話，我話俾你聽，小心啊！呢個電話不知來歷就咁，呢個好負面嘅。即係整個科技進步咁大，我哋整個警隊咁強，我哋可唔可以設立一個特別嘅一個嘅隊伍，係專係捉呢啲咁人咧？係咪有佢不斷係嬲你去？有啲人我想係賣淫噶啦，有啲咧就係嬲你就呃你做工啦，有啲人就叫你投資啦，等等好多呢啲情況咧。如果我哋再唔做嘢嘅時間，我恐怕咧，你過得一兩個月裏邊咧，全香港俾你炒起曬噶啦，真係係嘛？我希望能夠政府即係正視呢件事，先至急民所急啊。係咪根本你唔係講打唔打針啊？呢啲比打針仲更加快脆，就能夠去擾亂咗我哋整個香港社會嘅治安啊！ OK， 好啊，唔该晒许生，同你倾到呢度，我哋都休息一阵先。 人天生有五个感官：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但原来人仲有第六个感官，你又知唔知？ 人第六个感官本体感觉，如果话感应光线、声音、气味呢啲外在物质，靠嘅系眼耳口鼻；咁感应自己嘅身体内在，感应所处空间嘅知觉，靠嘅就系本体感觉。 电视纪录片《第六感官》。今晚10: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香港 Web 3.0 協會呢就係、成立咁見到佢哋喺支持嘅時候啦呢個協會嘅會長陳德霖支持嘅時候啦提到話呢會致力推動 Web 3.0 相關嘅技術變革同埋產業升級亦都會呢為政府呢係出謀獻策推動社會人士對於 Web 3.0 嘅認知同埋專業培訓啦促進香港呢成為全球領先嘅 Web 3.0 啦同埋數字金融中心嘅咁。行政長官亦都有出席典禮啦其中都提到即系话 Web 3.0 嘅一个嘅发展嘅大势啦，提到话特区政府嘅财政预算案咧，亦都系拨咗款5000万咧，系去到数码港咧，系加速推动香港 Web 3.0 嗰个生态圈嘅发展等等嘅咁。嗱，整体嚟讲，对于普罗大众要发展或者推动 Web 3.0，其实对佢哋嗰个嘅重要性或者影响系啲咩咧？咁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早晨，蘇立文。 早晨，吳傑莊。Web 3.0 協會成立啦，都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由基本講起啊？何謂 Web 3.0咧？同而家嘅互聯網係有啲咩分別咧？又 好啊。咁 Web 3.0咧，如果用中文嚟翻譯咧，我哋叫做第三代互聯網。咁大家就問啦，咁第一代、第二代係咩咧？咁其實我哋今日咧，其實好多時用緊咧，都係所謂嘅第二代互聯網。我哋見到嘅，譬如社交網絡啊。譬如係一啲視頻網站啊等等咧，咁都有一個比較大型嘅一個中心嘅服務器或者一個營運商，咁我哋係同佢互動嘅，信息同佢互動，咁啊叫第二代。咁第一代就再早啲啦，可能係二三十年前啦，大家記得可能係一啲普通嘅網頁，我哋只係上去瀏覽。咁第三代互聯網最大分別喺邊度咧？其實就係用戶嘅數據咧，係用戶可以自己掌握翻，同埋嗰個價值嘅傳播。即係簡單嚟講啦，就叫去中心化，就冇唔需要一啲大型嘅中間商去做一個服務。咁譬如即係大家可能未必明嘅，舉個例啦，我記得大家一年多前記唔記得啊？好多時用一啲譬如社交嘅即時通訊軟件啦，叫譬如 WhatsApp 咁樣，一次咪壞機停咗嘅。咁佢一部一個公司出咗錯一啲技術問題，可能就全部人用唔到啦，停咗喺度。原因就係因為佢中心化。咁第三代互聯網講緊嘅一個最核心思想就係去中心化，就係話任何一個節點停咗都唔會影響整個服務，都可以繼續服務到嘅。咁除咗話個服務可以更加暢順之外咧，咁包括個私隱啊，包括個中間嗰個一啲數據嘅傳遞咧，都會更加直接。就唔會話受一啲中間嘅控制，主要係呢個核心嘅思想。 即係我聽落係一啲數據儲存嘅位置唔同咗，即係唔再一個中心啦，係即係最主要呢個分別係嘛？ 係啦，呢個最大分別。咁點解而家會咁熱門咧？呢個詞語咁其實都唔係話最近呢天嘅，咁可能都喺10年前左右開始人講。咁大家可能亦都會成日接觸到嘅所謂嘅區塊鏈，大家呢個係一個技術詞語，但係區塊鏈嘅一個應用係咩？譬如一啲所謂嘅一啲虛擬資產啦，譬如比特幣。咁其實比特幣都係10幾年前嘅產物啦。咁嗰陣時咧，就大家有班朋友啦，因為美國當時記得金融海嘯啊，有間大型嘅銀行倒閉，咁啊有人開始就我唔相信某啲國家嘅一啲貨幣啦，咁我哋自己整一個資產啦，咁樣咁啊整一個去中心化嘅資產，就叫做比特幣。去到今天其實都14年、14、15年啦 ，OK， 咁其實都用咗類似技術。咁講到今日嚟講咧，點解第三代互聯網覺得係嚟緊嘅大趨勢，就係因為呢個技術亦都成熟啦，十幾年都係證明無數嘅黑客、無數嘅人去攻擊佢都攻擊唔到，佢仍然係維持到今日立不到。而再加埋咧，我哋見到啦，成日講一啲譬如元宇宙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咧，咁呢啲都係歸納埋係第三代互聯網下邊將。實體經濟同埋而家虛擬經濟結合埋，即係主要係咁講呢啲應用咯。 我想即係俾普羅大眾都認識，如果即係日後係普及化咗呢一個嘅第三代互聯網，對於佢哋有啲乜嘢影響咧？譬如網購方面有啲咩唔同，又或者即係另一啲嘅，譬如講緊金融科技用到第三代互聯網又有啲咩唔同咧？具體例子可唔可以講下呢啲？ 可以講具體啲就係譬如而家嗱，我哋好多年青人都中意做啲可能KOL 啊，喺網上係拍啲片。發出去咁啊，一啲流量咁，佢就可能分成。咁嗱，大家要注意一點啦。譬如我哋喺網站，我有100萬流量 ，OK， 喺某啲視頻網站，可能我哋今日分到嘅錢有10000蚊，假設。咁呢個其實中間咧，其實可能你應該得到嘅係10萬蚊嘅。咁因為中心化咧，將你其實一啲某啲一啲 資源或者錢呢就分咗俾個中心化嘅平台。如果第時將來去中心化咗呢，咁你其實你係真係產生咗10萬蚊嘅利潤嘅話呢，你係可能直接分返10萬蚊。 Okay. 你就唔需要受到中間嘅一啲分數。但係呢喺你運作過程裏面其實係冇影響嘅。因為你只係去咗中心化咁解啦。 嗯整体嚟讲，但系香港要发展 Web 3.0， 其实处于一个咩角色呢？即系咪真系行得好前啦？咁另外就系嗰个重要性系啲乜嘢，或者香港要发展呢样嘢个潜力系咩咧？ 嗱，成个产业链非常长嘅，咁、香港其实行咗第一步，就系将一啲譬如资产交换，即系叫交易所啦，我哋叫做，咁其实一路咁多年咧都冇监管，好多国家都系一啲一啲叫做部分嘅监管啦，而香港咧佢比较全面啲，一路一号咧，其实立法会去年十二月已经系三读通过咗咧，六月一号之后咧，香港所有呢啲所谓嘅虚拟资产交易所咧都要受监管，咁呢个咧其实做咗一个好好嘅先例咧，令到好多呢啲行业嘅人咧愿意嚟香港发展，咁变咗咧呢啲咁嘅营运者又或者是技术创新者同埋一啲投资者都会嚟香港。其实今个礼拜呢非常热闹啊，香港系有好多场超过100场呢啲咁嘅 Web3.0 嘅活动喺唔同嘅地方发生。咁其实我据我了解啦，超过10000人呢喺世界各地呢嚟到香港。咁呢个除咗即系带来香港一啲本地嘅消费之外啦，即系譬如酒店啊咩各样餐饮，亦都其实系呢班朋友会嚟到香港去注册公司啦，招聘一啲本地嘅香港朋友啦，亦都喺香港去投资。咁呢个对香港整体嚟讲，希望喺亚洲区甚至系世界咧，可以做到一个领先嘅作用。 头先你讲过好多次呢个 Web 3.0 或者第三代互联网咧，系去中心化系一个优点嚟嘅。咁既然去中心化嘅时候，政府其实可以有啲乜嘢嘅角色喺当中咧？ 我谂嗱，呢个系一个大家都一个问号喺里边。去中心化政府有冇角色？其实去中心化嘅意思就系话个资产嘅记账咧去中心化。咁但系政府嘅角色就系咧，你喺参与呢个过程里边咧，有好多嘢政府做到嘅。譬如头先我讲嘅，譬如一啲佢个资产要互换交易嗰时咧，其实仍然有一啲中心化嘅所谓交易所咧喺度营运紧嘅。佢会做一啲流量啊，令到大家可能会会唔会有啲真實啊，或者假嘅，或者客户嘅資產同公司資產能否分開去處理，去保護投資者嘅利益？咁呢啲其實是政府嘅角色嚟嘅。除此之外咧，其實政府亦都可以去推動一啲實體經濟同埋虛擬經濟嘅結合，同埋一啲技術嘅革新。咁其實今次呢個協會成立啦，其實最主要除咗係同政府多啲喺法例上或者溝通之外咧，都起到作用咧，係吸引好多人才嚟到香港。咁呢個係政府亦都緊提到啦，你主持人提到，攞咗5000万俾數碼港做一個生態嘅吸引。咁呢個咧亦都起到好大作用嘅。 點樣政府將實體同埋虛擬經濟去結合，有啲咩例子咧？同埋而家係咪話見當局都研究緊所謂數碼港元啦？呢樣嘢同 Web 3.0 有啲咩關係？ 數碼港元其實就亦都係大家聽過好多次啦。咁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內地之內咧有個數字人民幣。咁呢個互換嗰個數字交易咧，能夠喺一個分布式記帳簿裏面去記錄咧，令到用戶更加對呢個貨幣更加有信心。呢個第一，第二亦都係對呢個數字港元或者數字資產嘅交換咧，係令到係唔需要經過一啲中間嘅轉接。將整個速度去加快，咁呢個亦都係嚟緊新一代咧，我相信係喺個電子支付裏面咧，係起到好大作用。 即係就咁聽數碼港元，其實即係咪真係一個加密貨幣嚟嘅？都係一個 啊，呢、這個而家係其實咧，仲係政府仲諮詢緊嘅，仲未完嘅。咁用咩方法去做？其實有好多方法嘅。你用一個而家傳統一啲，譬如我哋叫區塊鏈喺上面建立一個港元，又或者政府會推用自己一個主鏈，亦都有可能嘅。咁呢個咧就當然未落實啦，我相信亦都政府係要考量好多原因，亦都平衡各樣因素咧，先會定到個技術嗰個架構啦。 我見你有啲建議喎，係咪？就住數碼港元咯，係咪？ 係啊，因為而家其實喺數字資產交易嗰度咧，都用一啲所謂嘅穩定幣啦。嗰啲穩定幣其實都係啲私人嘅企業咧去做嘅。咁當然呢啲企業係分布喺世界唔同地方啦。咁你話佢哋有冇受咩嘅法律監管啊，或者係？規範等等，其實呢個係大家都有一個問號嚟嘅。咁之前大家聽過啦，有啲數字嘅交易所真係今日會好紅， 聽日就可以倒閉嘅，咁變咗大家都受傷啦。投資者都損失非常巨大。咁嗰啲嘅穩定幣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呢？咁我哋都擔心。咁如果政府能夠走多一步，能夠出嚟可以建立到一個全球性嘅一個穩定幣咧，我相信呢個對整個全世界嘅行業咧都係受歡迎嘅。 嗯，有咩好處啊？其實即係簡單講，即係如果做穩定幣嘅話。 穩定幣其實呢做呢啲嘅交易咧，咁一定有個穩定幣去做一個中間去一個緩衝嘅。咁而呢個穩定幣嗰個安全性咧，同埋穩定性，即係穩定幣佢自己唔穩定咧，咁大家都會好擔心啊。咁如果有政府背書，係政府自己去主動去做，或者係一個。是一個比較完善的監管制度做了出來，那對一些投資者在這一方面去參與這個投資呢，那個信心和那個就是那個可見性就比較強一點。 OK， 好，跟吳傑莊談到這裡先。吳傑莊是立法會議員，剛才講到關於 Web3.0， 另外也講到一些詐騙電話等等的，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另外講下靶場的消息，今天由上午8點至到晚上9點青山靶場，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早前因为有关信号故障，荃湾线中环站来往荃湾站的列车服务曾经一度要调整。巴西总统卢拉今日起率领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巴西外交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部长萨博亚表示，卢拉这次访华是他今年一月就职以来首次出访西半球以外的国家，是具有经济、贸易和政治重要性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又说，中国未来将会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这样亦将为巴西出口提供新机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计划在卢拉访华期间签署一项向中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20架商用飞机的协议。报道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自2016年结束在哈尔滨的联营企业之后，一直努力在中国寻找新业务。这项新的交易协议将标志着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中国取得突破。美国总统拜登抵达贝尔法斯特，展开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四天访问。英国首相辛伟成到机场迎接拜登，之后坐车前往下塔的酒店。拜登这次访问北爱尔兰的主要目的是出席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2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份协议很大程度上结束了北爱尔兰长达30年的流血冲突。而在他抵埗之前，当地警方在伦敦德里附近一个墓地发现四个怀疑管状炸弹。警方说，事件和星期一袭击警方的示威者有关。当日一批反对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示威者游行期间向警车掟汽油弹等物品。白宫官员表示，虽然存在恐怖主义威胁，但拜登仍然非常乐意进行今次访问。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昨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国防部说，战略导弹部队昨日从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靶场成功试射一枚由陆基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目的是测试洲际弹道导弹的未来作战装备。声明表示，导弹的训练弹头成功击中位于哈萨克境内试验场的假定目标，发射任务圆满完成。相信试射证实新型战略导弹系统在开发中采用正确的方案设计和技术解决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

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总监陈以文： 政府采购佢有个计分制度，咁会唔会聘请残疾人士嗰啲机构，你又加啲分俾佢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4月12日，西九法院两案被告对调身份。涉毒品案男子逃去， 市民接听加852开守境外来电，将有防诈骗提示。 同乐居若儿案25岁女被告判囚4个月10个星期。 缅甸政府军被指空袭反对派活动现场，造成约百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行各业面对人手不足的情况，其中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早前就说，发展局同埋运输及物流局会在年中或者之前呢，就住建造业啦以及系运输业的人力资源情况呢，系提出一啲嘅整全策略同埋初步嘅建议嘅。有啲嘅讲法系咪即系话喺输入外劳啦，或者个输入外劳嘅程序方面有一啲嘅简便呢？咁近日呢都有唔同嘅讨论，包括如果真系多咗外劳系用一啲简便啲嘅方法更加容易或者方便系嚟到香港系做嘢嘅话，满足一个嘅人手不足嘅情况呢，会唔会多咗啲外劳嚟香港住呢？对于住屋嘅市场会唔会有影响呢？另外有一啲消息就话当局呢系研究緊会唔会用澳门嘅外劳模式，即系话俾一啲请咗嘅外劳呢放工就唔系喺香港嗰度住，就系返返去内地邻近嘅居所嗰度呢系住啦，就唔使话强制要留喺香港嘅住所嘅。究竟可唔可行呢？即澳门嘅呢一个请外劳嘅模式可唔可以套用喺香港嘅当中呢？咁当中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劳工会劳工委员劳工会劳方委员亦都系劳联副主席谭金莲，早晨。 系，大家好，早晨。 早晨，谭金莲，想先讲下就系、是即是一个嘅大嘅画面啦，即是各行各业嗰、那个输入外劳嘅一啲嘅要求嘅一啲嘅声音出现嘅。你自己觉得，尤其是譬如头先提到建造业啊、运输业啊，以至系零售业等等，有一个人手短缺，系咪可以或者需要用输入外劳去解决呢？你自己点睇呢？ 其实呢劳雇会以往呢都有批准到输入外劳嘅每年大概系3000人到啦。主要都系头先讲嘅建造业啦，或者系一啲安老院舍服务嘅人员啦。咁亦有呢一啲即系有实际需要嘅个案都获到批准嘅。咁其实呢个机制不嬲都系行之有效，你睇个人数其实都唔少嘅。咁而且呢都系视乎实际需要啦，有唔同嘅行业嘅成分喺入面。咁其实而家政府佢冇唔用现有嘅机制另起炉灶咧，其实就系就加床叠屋，费时失事。呢个系冇咁嘅需要嘅，我哋认为。 但整体嚟讲，你觉得有冇需要加大或者加快输入外劳去满足而家各行各业嗰个人手不足情况？ 我哋认为呢个疫情之后咧，面对经济复常，各行各业啊，人手嘅需求殷切，系即系一个好嘅迹象嚟嘅。咁我哋，但系我哋啲人员咧已经系经过3年嘅疫情之后咧，洗牌式咁样去咗其他行业。咁我哋有啲行业咧讲就话恢复咧，但实质上咧系未。個恢復個步伐唔係咁快，譬如旅遊業啦、飲食業，好似呢個復活節假咁，原來咧都係預期落空嘅，消費力唔係太強啦，或者啲旅遊團唔係太多，咁實質上需要嘅人手咧就唔係真係即係我哋全面復常咁多，係有個逐步復常嘅階段嘅。咁喺逐步復常嘅階段裡面，我哋好多已經去到其他行業嘅人員，係咪真係持有觀望態度咧？呢、這個行頭係咪真係我可以？賴以為生咧，或者有啲家庭婦女，佢本來都係3月份先開始全面即係回復呢個全日制啫，咁佢都要即係經過一啲培訓技能之後，翻翻嚟我哋嗰個行頭啊，或者有啲即係託兒嘅服務安頓咗啦，咁佢先可以重投市場，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唔單止係外勞嗰個政策咧，亦都係好多好多多管齊下先能夠釋放到勞動力翻翻去需要人手嘅行業咯。 不過業界其中一點就係話，即係人手嘅樽頸啊嘛，即係就令到嗰個復常或者佢哋嗰個行業 業的恢復翻的步伐會慢啦，同埋講到就係有啲行業真係可能請人用多咗人工去請，都真係未必請到人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個實況都真係咁，而有需要係加大個外勞規模咧？ 如果話短期嘅需要啲一啲人手嘅補充咧，其實我哋都係有需要嘅話，我哋都係做得到嘅，勞顧會嘅機制係做得到嘅。咁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向勞顧會申請。而且過去三年勞顧會其實一路都係批緊院舍啊同建造業一啲外勞，呢個係即係冇問題嘅，不容置疑嗰個機制係發揮緊效果個作用嘅，支持緊業界發展。咁但係如果話輸入外勞，咁啊全面輸入咧，要幾多人手？評估係幾多千人，就要幾多千人係外勞嘅話咧？咁其實大家最近喺報章都睇到好多黑中介嘅問題出現咗啦。咁同埋請翻嚟嘅人員，原來佢都唔識做嗰樣嘢嘅，甚至係譬如院舍咁插錯喉、喂錯奶，咁都會影響到消費者或者係公眾服務嗰個公眾利益咯。咁呢個唔單止係話喂唔夠人，我俾啲人提曬腳咧，我個業務就會好。好啦，咁香港點為之係購物天堂、美食天堂？服務個質量、質量啦，人員嘅經驗啦、培訓呢個係好重要，質量提升呢個對業界嚟講先係健康發展。咁唔單止人手嘅，好多其實應用到一啲科技嘅話，都會減少一啲不必要嘅即係勞動力嘅崗位啦。譬如係啦，係啦。譬如而家好多，譬如收大家電子支付噶啦，但係都仲要有個人嚟收錢嘅。咁其實喺譬如翻內地咁樣啦，已經係落菜單同俾錢啊，甚至上菜都係無人化，已經冇咗呢啲工作崗位噶啦。但係我哋香港仲要請人嚟做，咁呢個就係業界政府點樣幫業界去轉型升級嘅問題咯，就唔純粹係勞工嘅問題啦。 OK， 整體嘅睇法都問咗阿譚金蓮啦，但係有一啲嘅建議，近日都有議員提到，係咪可以參考澳門嘅做法咧？如果真係要輸入外勞，譬如喺大灣區嗰度輸入咧，就即係即日往返香港同內地咁。就唔使喺香港度住啦，就避免影響到香港嘅住屋市場。因為我見你之前都提到話，如果即係多個行業都有外勞嚟香港啦，嗰個數目都比較多。如果全部住曬喺香港，亦都可能會對香港個本地市場嘅租金有一啲嘅影響嘅。呢個係咪你嘅憂慮？而頭先提到呢個澳門模式係咪解決到你嘅憂慮咧？又？ 以往外勞嘅食宿其實都係由僱主安排嘅，咁頭先講過啲數字啦，咁大家對社區嘅影響可能感覺唔係太大，交通嘅影響感覺唔係太大，但係講到最近政府提出嘅幾個行業嘅人數建議，其實個規模係非常之龐大，加埋嚟係可能都有幾萬人嘅各個行業加埋，咁如果話用澳門模式因為對社區影響大啦，不如行澳門模式咧就即日往返啦，咁其實呢個係從來咧外勞計劃裡面都冇出現嘅原因就係咧會變成一種跨境就業，咁呢種跨境就業咧就唔係我哋講話譬如你嗰個工程要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就係、是。淨係住喺嗰個工程嘅位置附近啦，或者你係院舍嘅，佢本身可能都有位置俾佢當住宿嘅，咁個性質係完全唔同咗。咁加上而家各行各業其實都因為人手短缺咧，就爭相向政府要求不如輸入外勞啦。咁如果呢種跨境就業去遍及到各個行業嘅話咧，有一種爭相仿效嘅情況出現咧，就唔單止係影響本地勞工就業啦，就會影響咧比較大嘅。咁甚至影響我哋嗰個社會嗰、那個嗰啲人嘅會唔會留喺香港發展啊，或者係更加長遠嘅其他問題。我認為政府對於呢個措施咧，應該要多啲考慮其引申出嚟嘅問題啦，必須要慎思。 但針對翻你頭先話針對香港嗰個住屋市場，如果太多人嘅話，其實而家你話譬如有啲院舍可能安排個外勞住喺院舍啦，地盤有可能喺個附近嘅地方揾一啲地方俾一啲外勞嘅工人住啦，宿舍咁樣啦。正正呢、這、一個譬如有啲行業可能真係未必可以喺院舍或者喺附近嘅地方有宿舍嘅時候，用呢個方法唔係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咩？頭先你講到另一樣嘅就係可能。對整體本地嘅勞工市場會唔會都有啲衝擊？但係而家譬如你一啲嘅外勞計劃都會係要求真係本地請唔到個嗰個嘅薪金嘅要求，亦都要喺咩本地嘅中位數嗰度，即係有一啲一定嘅要求嘅，係咪就已經係滿足到或者保障到本地嘅勞工咧？即係未必係去到對本地市場嘅衝擊咧又？ 其實我哋見到唔單止澳門模式嘅，譬如新加坡啊，或者係檳城咁樣都有輸入外勞嘅經驗啦。咁其實咧，經歷咗咁多年嘅輸入外勞政策之下咧，其實將佢哋當地嘅政府都開始有一啲輸入外勞引申嘅問題，甚至咧檳城已經係立例啊，廚師都唔准再輸入外勞啦，就影響嗰、那個即係傳統飲食文化嗰個傳承啦。咁同埋新加坡。政府亦都用了很多其他多管齐下的方案，譬如提供一些科技转型的支援啦，或者一些平台啦，甚至一些培训的与时并进的培训新技术啦，就令到个业界除了是短期人手可能有一些支援之外，长期呢其实是面对緊新的经济模式之下要转型啦升级，这样多管齐下其实我们的业界呢才能够在中长期应对那个经济环境啊行业的转变，正如我刚才所说，其实很多行头已经变化了的了，如果我们纯粹是冧人堆的话，是不是真的解决到行业发展和生存空间那个问题呢？其实不是的，一定要多管齐下，爱外勞只不過是一個很短暫的解決方法，但是如果不做這些升級轉型的多管齊下的方案的話，其實業界是會錯失了轉型的時機的，反而會影響我們業界的發展空間。 但從僱主的角度，是不是都應該正常來說應該會想請一個本地人多過請一個外勞呢？無論整個文化的溝通或者他們可能住得近一點，有什麼事要找他們都方便一點，應該的競爭力應該會大過外勞的嘛，如果這樣說是不是純粹如果他們不在香港住就可能去到衝擊到香港的本地市場，或者剛才你提到一些例子廚師那類直情可能是沒有少了很多本地人去做，是影響整個文化傳承，是不是去到這麼遠呢？又會 我哋所見到嘅就係，譬如啲點解會出現頭先講話新加坡啊、檳城都用更加多唔同嘅途徑去幫助業界處理人力資源呢個問題咧？咁因為本身呢個行業嘅服務，除咗係人手量嘅問題咧，都有質嘅問題。我哋譬如香港嗰個美食天堂啦、購物嘅天堂，都係講緊服務質素啦。如果外勞嘅話，其實講緊每兩年一個合約，咁係以如果話行業中位數，咁你如果大量已經係外勞嘅話，其實真係基本上停滯不前啦，或者唔係嗰個個競爭冇咁大，請唔到一啲好優秀嘅人員， okay. 或者有豐富經驗嘅人員留喺嗰個行頭。咁我哋香港係一個國際級嘅城市，點樣去打造呢種國際級嘅有經驗嘅服務咧，有經驗嘅產品啊，嚟表達到我哋呢個水平咧，咁我認為兩年一潤咁樣去輸入外勞啦，嗰、 okay. 個合約，同埋不停請一啲以基本上嗰個概念就係價低，即係嗰個人工係比較低啲嘅地方嘅人員啦，你不停換人嘅，咁所以就會出現頭先我所講，譬如檳城咁樣，佢已經嘗試咗輸入外勞嘅苦果啦，亦都係立法係。 Okay. 有咁嘅反效果，大家即係引以為鑑咯。 OK， 好啊，唔該曬，譚金蓮同你傾到呢度。譚金蓮就係勞顧會勞方委員。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賢，製作周偉業。 改變歷史的五十條鐵路係比爾勞斯所寫有關鐵路歷史嘅著作，書中有豐富嘅歷史照片，向讀者展示呢啲鐵路嘅建設背景。技術創新以及對所屬時空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顧名思義，這個是一本羅列了五十條鐵路歷史事件的書籍。這種書籍容易讓人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如果作者具備豐富的知識，就可以透過排列條目展示不同的重點，避免讓讀者感到散漫。所以最喜小中能見大，環球言外有餘音，正正就是這種書籍的理想。 例如在书中第一条写的就是威尔斯的麦瑟提维铁路，作者先概括讲述蒸汽机发展史，然后就写到工程师理查德·特雷维西克尝试将巨大的蒸汽机使用于铁路上，制作成蒸汽火车。你想想，在当时是一个几咁疯狂的想法。 另一个有趣的铁路故事就是在1830年世界第一条连接利物浦和曼城的铁路。作者写到，当时曼城和利物浦都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曼城依靠棉花贸易，利物浦就是英国奴隶三角贸易的其中一站。当时两地的货物交流都是以运河进行，但是奈何驳船的费用相当之高，所以当地商人就尝试引入铁路，兴建长度咁长，而且中间有各种居民的铁路自然有各种的困难，亦都遭到奈何航运公司的反对，但是最终都能够成功开通。 在1830年9月18日，铁路正式开通，但是庆祝活动竟然变成了惨剧。一位利物浦的议员在火车轨散步的时候竟然被火车撞到。今次是世界上首次广泛报道的铁路乘客死亡事件，但是同一时间火车将伤者送回城市治疗，时速高达58公里。火车的速度和威力就是这样正式轰动全世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改变历史的五十条铁路》，作者比尔·劳斯，由积木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就计划系发展啦前跑道区嘅部分休憩用地啦，咁其中咧就话会打算起一啲多用途嘅活动广场啊、行人单车嘅共融通道啊，同埋喺海旁咧种一啲咧即系观赏性高啲嘅树木啊，包括一啲叫粉花风铃木等等咧，希望可以花季嗰阵咧成为一啲即系游人咧会去打卡嘅地方啊。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九龙城区议员张景芬，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张敬芬。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喺个休憩用地嗰度，即系有啲观赏性嘅树木咁样。 嗱，咁当然，喺一个咁大嘅公园、咁大嘅环境里边，喺海滨嗰边咧有一个咁好嘅即系建设啊，多啲树木，多啲唔同色彩缤纷嘅树木咧，当然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啦，咁当然如果喺讲紧有问题出现嘅地方咧，往往就可能会喺一啲管理上面同埋执收上面。因为睇翻其他嘅一啲建设喺启德区里边咧，包括系大道公园啊、车站广场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绿化嘅树木啦，但系有一啲嘅草地咧，其实都会因为咧多人嘅使用或者多人行过咧而令到可能多沙石啦，甚至乎是已经披晒口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喺嗰、那个管理上面，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需要即系着紧嘅地方，特别喺嗰个范围，当去到前跑道区嘅时候，个范围咁大嘅时候咧，人手同埋管理需要多加留意啦。 但系你整体嚟讲系同意呢个设计嘅，即系种多啲主题性或者节叫做季节性啊呢啲观赏树木咁样，系咪都预会多咗一啲区外嘅人嚟到即系所谓影相啊、打卡啊嗰啲情况咧？又嗰个对居民嘅影响又会点咧？ 是絕對是的，其實我都覺得譬如話之前呢我哋啟德都有一個而家都有一個叫做空中花園呢，其實都係一個幾好打卡同埋休閒甚至乎做運動嘅一個地方。咁如果將來有咁多新嘅地方可以吸引多啲本地我哋自己香港居民過嚟玩啊去休閒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樣亦都有一個叫做啟德嘅跑道公園，其實當然而家呢就做咗做方艙医院仲未去拆卸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睇得都多一啲绿化嘅地方，希望可以继续即系吸引多啲香港嘅居民一齐过嚟休闲嘅。 但系你觉得区内嗰个交通应唔应付到啊？人流增加嘅时候？ 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喺建設個區嘅時候，可能會吸引一啲旅客啊，或者居民嚟我哋本區去玩啦、去休閒。咁但係當多人嘅時候咧，其實交通嘅網絡咧係都好需要要重視翻嗰個嘅建設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早前其實都好提倡咧，倡議就係喺一個單軌鐵路係擱置咗之後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引入一啲新式嘅一個嘅集體運輸系統，令到當區不论喺个居民嚟讲啦，同埋喺旅客嚟讲，都可以带嚟一个多一个好嘅集体运输系统，可以出行都比较方便。 其实居民对于呢一啲休憩用地嘅设计有冇啲咩谂法？或者其实佢哋对于休憩用地嗰个需求又大唔大？ 我相信大家都會希望有一個嘅咁樣嘅設計嘅，咁但係當中可能有一啲設計係我哋喺區議會裏面咧都會去同部門佢哋去再去反映啦，特別係講緊嗰個嘅共融通道係啦，因為我知道即係政府都好推行呢個共融通道，特別係喺一個觀塘海濱都有一個試行嘅計劃啦，係啦，咁但係就喺一個安全性同埋喺設計上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擔心，即係因為共融 状通道是讲緊就是一个单车啦同埋行人都可以使用嘅地方。係啦，咁而我哋喺香港其实真係未好试过好大力推行呢样嘢。咁我哋都比较担心个安全性。係啦，咁其实喺个即係共融通道里面呢，其实我相信而家嘅观塘海滨系嘅，亦都可能有机会将来呢都会系一个叫人宠共融嘅范围。咁如果系到时可能系有单车有行人，再加埋可能行人系拖住狗仔当然一定要牵绳啦咁样嘅时候，其实我哋好多唔同嘅即係情况系会有机会发生，再加埋可能小朋友都系啦，咁大家即係呢个一定系最担心嘅地方。 头先讲到共融通道啦，或者头先讲到呢啲嘅季节性观赏性嘅树木多咗啊，咁样你自己觉得整体成个设计仲有啲咩配套要特别要加落去或者要留意呢？ 係因为琴日我都特登去咗一个即係海濱嘅地方，好幾個海濱嘅地方咧，其實都參考咗，譬如鴨脷洲也好啦，或者係赤柱啦等等嘅一個海濱嘅範圍。咁其實都我哋都希望就係喺一個前跑道區呢一度，除咗有花草樹木，除咗有共融有公園之外咧，其實都可以多一啲亭，一啲小食亭或者一啲嘅商鋪咧，係、 okay. 可以係即係令到嗰個嘅氣氛可以再好啲，即係打個譬如我哋可能去尖沙咀海旁步行嘅或者跑步嘅，我哋都會有一啲商鋪呢，就係、是、可能我哋可以飲杯咖啡，亦都可能可以有一啲紀念品可以買到，咁可以有一個多啲嘅生氣。 好啊，唔該曬張敬芬，張敬芬呢就係九龍城區議員。